下来呢，要推荐的是美国的科罗拉多。美国科罗拉多的这趟火车呢，以每小时18英里的速度穿越科罗拉多西南部的崇山峻岭。那么坐着这辆产于1882年的蒸汽式火车呢，那就意味着你要闻着那种煤炭的味道攀登上3000英尺的高峰，你会有种穿越回到130年前的感觉。而这辆火车呢，也是1969年的电影《龙虎小霸王》拍摄的主要场景。当年保罗·纽曼和罗伯特·雷德福都参演过这部电影呢。下一站呢，我们去往秘鲁。我个人认为南美洲有着它神秘的特色，而秘鲁的风景也是格外诱人的。那么要推荐给大家的秘鲁的这条火车线路呢，刚好也路过秘鲁最著名的两个景点，那就是殖民城和印加古城堡。火车沿着乌鲁班巴河蜿蜒前行，一路风光如画。这趟行程呢是往返的路线，耗时在一天。火车上会提供午餐和晚餐。那么这趟火车呢是20世纪20年代普尔曼式豪华的车型，那车厢内的装饰是非常华美的，连餐具都极其精致。在1911年的时候，一位美国的探险者发现了马丘比丘古城，那么这趟火车呢，便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带领大家去往新西兰。在这趟列车的起点处，你可以在埃文河荡起双桨，而终点处你则能够享受到攀登法兰士约瑟夫冰川的乐趣。这趟观光火车会穿越新西兰的南岛，耗时4.5个小时，途中会经过一望无垠的坎特伯雷平原和波光粼粼的威玛里里河，让人头晕目眩的高架桥，从高耸入云的大山一直通往阿瑟山口。到了阿瑟山口之后呢，火车会经过奥提拉火车隧道，那这条隧道长达5.3英里，山体呢是由坚硬的岩石所构成的，当年修筑也是下了一番苦功的。 But now I know what I need to know, because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坐上火车去旅行，看看世界各地有哪些最美的火车路线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威尔士。威尔士的这趟火车呢，被命名为伟大的小火车，它的名字可以叫你哑然失笑，但是它的行程可不容小觑。这趟全程共 14.5 英里的火车呢，它的速度是每小时9英里。火车是以煤炭为燃料的，吐着徐徐的白烟，沿着狭窄的轨道从陶因出发，在清脆的法色山谷一路徜徉。火车上的员工都是志愿者，那么这趟火车也是有着相当久的历史的了，它的车头和车厢都可以追溯到1865年。而这条线路呢，其实并非旅游专用，而是为了运输附近矿井所产的石料而修筑的。如果朋友们还对这条线路不够了解的话呢，那我可以再提示给大家一下。著名的电视制作人 W.V. 奥德瑞先生呢，受到这条火车线路的灵感启迪，创作了著名的《火车头日记》系列电视节目，以及《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》。好的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去往加拿大。加拿大的这趟观光旅行呢，为期两天，途中会经过雄伟壮阔的落基山脉，风景如梦如幻。那么火车上的服务可谓是奢华至极，厨师会根据你的需求随时为你烹制各种精致的食品。另外呢，火车上还不限量的供应各种鸡尾酒和小吃，坐上这趟观光列车，小心你会发福哦。那么下面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美国的亚利桑那州。这趟火车上你是可以看见美国火车的发展历史的。经济车厢是产于1923年的普尔曼式车，餐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2年，而头等车厢呢，则源自20世纪50年代观光车厢。这趟行程一共是130英里，风光秀美，令人流连忘返。单程需要2小时15分钟。那在1901年，这趟火车刚刚面世的时候，行程是刚好3小时。坐上火车去旅行国际路线的最后一站呢，去往苏格兰。这趟火车一次只能运载36位客人，由此不难猜想到车厢中的精美奢华。除了火车内部华美精致的装饰之外呢，整个旅途当中沿岸的绿意盎然的乡村景色也会让人心醉不已。在旅途中，乘客可以租一条苏格兰短裙，体会一下独特的苏格兰风情。 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。游走过了世界的优美的火车线路之后呢，接下来要推荐的是国内的火车经典线路。首先要推荐的就是青藏铁路了，这可是可以穿越无人区的一场旅行。从西宁到青海湖，最后经羊八井到拉萨，一路高山雪域，近2000公里的线路，看高原天空瞬息万变，还有藏羚羊三五成群活动在无人区的草场之上。这条线路除了沿途的风景震撼人心之外呢，还特别适合第一次进藏的人们。坐着火车缓缓上行，很容易适应高原气候。下面呢要推荐的是成昆铁路，平原与高原的一次碰撞。成昆铁路顾名思义，从成都到昆明，从四川盆地到横断山脉再到云贵高原，沿途的风光就像一幅画卷，随着列车的行进缓缓展开。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，那么建议你走一次成昆铁路，这条铁路绝对是个明智的选择。我们一直认为火车是在陆地上跑的，但是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粤海铁路，让大家亲身感受一下火车与大海的美丽邂逅。粤海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跨海铁路，它北起湛江，纵贯雷州半岛，横跨琼州海峡，直抵三亚。你可以在粤海铁路一号上感受火车在海上飘的奇幻感觉，隔着车窗与船舷一睹大海的风貌。如果说刚刚推荐的三条铁路都是与自然的优美风景有关的话，那么接下来要推荐的京广铁路，那可是一路向南的城市旅行。京广高铁从华北平原一路南下，跨黄河越长江，直抵青山绿水的岭南，经过的城市有30个。如果冬日乘车的话，那么北国千里冰封，南国也许还会绿意盎然。而短短的8个小时的旅程，看窗外景色如同四季般变化，也许正是旅途中最诱人的地方吧。 矫情的伤悲， 伤悲，你啰嗦的累不累？今夜的野猫在旷野里歌唱，月亮你在哪里？今夜的老人在半醒的梦里回忆住他的秘密。不感到，不感到，不感到伤悲。矫情的伤悲， 亲们，欢迎回来，我继续为大家来盘点国内的这些优美的火车线路。那下一站呢，要推荐的是大理铁路，那也就是连接两大旅游胜地的大动脉大理和丽江。那大理铁路呢，全长是164公里，它连接了洱海，然后上关、西域、鹤庆，抵达丽江古城，可以观苍山洱海，远眺玉龙雪山，从蓝天到碧水都是彩云之南的浪漫之一致。下面呢，要推荐的是香前铁路。香前铁路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，连接湖南和贵州的这条重要的铁路干线，它蜿蜒于武陵山和苗岭的群峰深谷当中，全长905公里。坐在火车上能够俯瞰整个镇远，而在古城里疾驰而过的火车也别有风韵，仿佛那是驶向空中未来的列车。最后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湘渝铁路，顺江而行的一条铁路干线。湘渝铁路顾名思义，它东起湖北的襄阳，西至重庆，长达895公里。那么这条铁路呢，先在重庆境内多次跨越嘉陵江，然后经万源入大巴山到安康，伴汉江到襄阳，途中经过武当山脚下。怎么样，听着这些途经的名字，是不是已经心驰神往了呢？都说旅行的风景在路上，希望今天我们的火车之旅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沿途的旅途美景体会。You will not go home。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地忧伤过。